完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28千赫， 中波82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在北京时间12月22号早上9:23左右，美国的私营公司 SpaceX 发射了猎鹰九号运载火箭。这个火箭呢是携带了11颗卫星顺利升空。当时呢，人们来关注这个事情啊，并不是因为说它一次能发射了11颗卫星，而是关注它的第一级火箭是不是可以顺利的回收。10分钟以后，答案揭晓了，猎鹰九号第一级火箭成功的回收，这是人类历史上呢首次成功回收轨道运载火箭。可以说这是航天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事件。哎，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就是火箭发射时期的同期声。没有在现场，我们只能通过这种声音的方式来感受一下。今天呢，和我们来感受这一段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果壳网主笔宇宙学博士于俊，欢迎于俊，你好。 大家好。 另外还有本节目的新闻观察员静桥，欢迎静桥。 大家好。 接下来呢，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来说说这个事儿啊，也跟二位来聊一聊这个事情呢。一开始呢，我来关注到的时候，我真以为说，哎，这个是不是一个大家鼓励人心的一个说法？因为过去呢很长一段时间，关于这个火箭的发射，我们听到的都没有特别多的令人振奋的好消息。静桥也是今天随着我来关注这个事件，也开始看到这个新闻了。 没错。看到这新闻之后呢，我觉得这个商人啊，好会做生意，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火箭发完之后，那这个火箭的残骸到底去哪儿了呢？ 嗯， 不知道， 肯定不能回收利用了。 对，而且很多国家就每年也会发射很多火箭嘛，那这个如果他能做这种生意的话，那他真的是很有前景。 对，而且这做的都是大生意啊。 对，你说这残骸，其实我一直在想，这残骸到底去哪儿了呢？后来我今天查了一下，我才知道，是有一些固定的区域会让他们落下来。 对。 但是落下来之后，它真的就我们称为残骸了嘛，就没用了。但是你想想，在它发射之前。钱一定会付出很多的人们的精力啊，还有这个金钱在上面，所以如果能够把它回收，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 所以呢，就是大家评论这个事儿说啊，这埃隆马斯克又再次点燃了世界，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情，就是因为他实现了火箭的回收。 嗯， 那既然说它是里程碑，说明这事儿不好做，好做就不叫里程碑了。 没错。 到底难在哪儿呢，宇俊博士？ 事实上我们之前那么多次火箭发射，从人类应该说是60-70年前开始有火箭这回事儿， 嗯， 所有的火箭到现在为止全都是一次性的。 对， 所以说刚才这个提出问题，这火箭发射完了去哪儿了？那就碎了， 就扔了， 就扔了。 一级火箭一般是直接就做一抛物线就掉下来了， 嗯， 那么它在进入大气层的时候就烧差不多了， 嗯， 就碎了。最后会砸在地上， 嗯， 那么很可能像美国他们发，因为是往东发嘛，他们会掉在太平洋那个大西洋里边。 对， 而我们中国现在西昌发射卫星的话，很可能会掉到贵州那个地方。 我们经常会看新闻，说是有村民的家里那个房子上，就是中午睡觉呢，突然砰的一下掉下来一个大火箭。 理论上应该不会是中午睡觉，因为如果真的发射火箭，它会事先划定一个区域， 哦， 那么里边的人肯定会先撤出来， 嗯， 最后就防止它会砸到人什么的。但是。 嗯， 所有的火箭都是一次性的。 嗯， 打一个比方来说，就好比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航空工业、航天工业，那航空工业非常发达。比如说我现在从中国到美国坐飞机就去了，以前得坐轮船。 嗯、对。 那如果这个飞机你坐了完一次之后就把飞机给炸了。 那你那机票得多少钱、啊、 对，这样飞机还有谁能坐得起呢？ 啊、 哦、 那谁敢坐呀？ 现在的航天其实跟当年的这个航空是一样的。 嗯， 那么所以伊隆马斯克这个人他创立了一个叫 SpaceX 的这个公司。 嗯， 他现在做成了这么一件事，其实是非常大的，有非常大的意义，非常大的价值。 但是过去他其实做了好多次实验都没成功，大家就觉得那个时候也有一些声音就说这事儿根本不可能，你看你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初生牛犊不怕虎，你就敢去尝试这个事儿。很多泼凉水的人就特别多，包括他之前的实验失败了，这凉水就泼得更狠了，特别多的水军在围着他。 其实说他回收火箭这回事呢，他是从他这个整个火箭叫猎鹰九号，猎鹰九号从最初设计的时候他就在寻思这事儿。 嗯， 为什么呢？因为他曾经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说我现在这个 SpaceX 发射一枚火箭的报价，因为它所有的商业公司嘛， 嗯， 它给人发射卫星是要收费的， 嗯， 那么一枚火箭发射的报价是6100万美元， 嗯， 他做了个比较，说我6100万美元，我发射火箭实际上烧掉了燃料20万美元 啊，才20万， 对，20万美元，那么 那剩下那么多钱， 剩下那么多钱，对，这些钱在哪？那么首先你这个火箭的发动机非常贵， 嗯， 火箭发动机。它为什么会贵呢？是因为它必须保证你零差错， 嗯， 出一点差错，这火箭就上不去了， 就火箭变烟花了。 对。对。那么第二就是它所有的，包括这些火箭舰体、舰身，然后燃料罐，然后还有导航系统， 嗯， 这些都是花钱的， 嗯。 所以整个发射过程来说，最花钱的其实并不是烧掉的燃料，而是整个舰体。 嗯， 因为所有的舰体 之前 说了， 其实就可以回收的这些东西， 就是扔掉的这部分火箭。 对，那么他作为一个商人来说，他当然是希望能够把成本给降下来。 嗯， 那成本降下来，他作为商人来说，他就是可以赚更多的钱了。但是实际上，他还有更大的雄心壮志。 嗯， 就是马斯克这个人，其实你如果看过他的这个生平的话， 钢铁侠嘛。 对，他最早是做那个 PayPal 那个电子支付的公司。 哎，我们问问现场的美女对于这个人了不了解，你了解埃隆马斯克吗？ 对， 不太了解，但是我刚刚听说他，我刚刚想的是他是一个特别会做生意的生意人，但是刚听博士这么讲呢，好像他还有其他的更厉害的。 你一定用过他的一个产品，中国版的产品，这个产品叫支付宝。 对， 他是一开始做的是美国版的支付宝。 哦， 对，支付宝其实可以说是稍微后出来一点了。 嗯， 最早美国那边用的就是类似于支付宝的这么一个产品，是当年伊隆马斯克做出来的， 叫 PayPal。 哦，那我好感谢他呀。 他在30岁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公司做出来，然后卖了。 哇， 卖完之后手里就有差不多1亿多美元。 天 哪，那时候就已经身家过亿了。 你看人家30岁的时候是什么样，我都30好几了。 但那个时候你想，一般人如果到30岁有身家过1亿美元的话会干嘛？ 买大房子。 买大房子到处旅游， 买大飞机，买游艇， 不做任何事情了。 对 啊，享受生活了。但 是就是人生已经巅峰了。 但是这个时候伊隆马斯克他就开始想实现他自己的从小的一个梦想。 嗯， 他的梦想还跟其他一般人不太一样。 嗯， 他的梦想是他希望人类可以成为一个不只生活在地球上的一个物种， 要成为一个跨星球的 跨星球的物种。那么跨星球的物种今年有一部片子很火，叫火星救援。 对， 嗯， 那马斯克也想做这样的事情。 嗯，他也想去种土豆啊。 他不是想去种土豆，他只是想去到把人类送到火星上生活，对吧？但是你总得有这个基础。 嗯， 那么所以他就从火箭开始造起。实际上他在造火箭的时候，最初造的叫猎鹰一号火箭。 嗯， 尝试性的，前面连续3次发射全部失败。 嗯，就是也是进行这个实验回收。 他那时候还是造一个火箭想发上天，只是为了让他能够成功发射人造卫星而已。 嗯， 连续3次失败，以至于他当时的1亿多美元都差不多给花完了， 烧完了。 对，只剩下最后一次，就如果成功他就成了，如果失败他就重新变成一个穷光蛋了。 嗯， 但是最后一次第4次发射的时候他成功了。 嗯， 所以这个就是开创了一个私人航天，开创了这么一个新纪元吧。 以前都是国家主导这种项目。 对，以前所有的航天，包括美国、苏联、俄罗斯、中国， 你看我刚才之前说的那个阿里亚纳，那个也是欧空局在做的事儿。 欧空局在做，所有的都是一个国家机构倾国家之力来做这样的事情。 嗯， 但是从他开始，包括还有现在有一些其他的公司也在，包括你刚才说贝索斯的那个蓝色起源， 对， 他们也都陆陆续续开始做这个私人航天的事情。 嗯， 但是既然是商人来说，他做私人航天就必须要赚钱。 对呀，要不然干嘛做这事儿啊？ 是的。 嗯， 所以 他到现在看了半天说这个成本最重要，那我就把成本给降下来。 嗯， 所以他从今年年初开始就一直在尝试说要回收火箭。 嗯， 今年其实这次是他应该说是第四次正正经经的从发射卫星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他不耽误他发射， 嗯， 不耽误他接生意，他在做成这桩生意之后再去顺便回收一下火箭做一个实验。 哦，难怪这次呢是发了十一颗卫星上去。 对， 如果这次即使实验没成功，其实 不耽误他发卫星， 也不是一个亏的买卖， 不耽误他发卫星。 你说这商人多聪明，生意也做了，自己的研究也做了，然后没准接下来 对，而且还化里程碑了。 对， 对， 嗯， 但 是 你要说回收火箭的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嗯， 他之前做过非常多的实验。 对， 这次其实我们看到很简单，就是一二级分离之后， 嗯， 他就先火箭点火，让他的第一级火箭飞回来。 对， 嗯， 然后又点一次火，让他在进入大气层之前减速。 嗯， 最后是快要着地的时候再点一次火。 你说到这儿，我就得提出来啊，就不久之前，大概是在11月23号，有一个另外的跟他齐名的人，那个人的名字呢叫做贝索斯。 对， 他是亚马逊的老板，他自己也做了一家公司叫蓝色起源嘛。 对， 他们就已经成功的实现了一个亚轨道的火箭的回收。我还看了那个视频，哎呦，我当时就想，完了，这个埃隆马斯克老想回收火箭，你看被人赶在前面了吧？哎，但是为什么他那个事儿跟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 SpaceX 回收火箭就不是一回事呢？ 嗯，首先来说，他的那个火箭回收也是一个创举了，相当于是第一次有一个航天器，有一个火箭， 嗯， 飞到了距离地面100公里高空，然后再垂直落回地面。所以100公里高空，这个是我们的大气层跟太空的一个分界线。 嗯 嗯。 但实际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只不过大家为了方便起见，给它定义了这么一条线。 100公里， 100公里高。那么100公里高以上就可以算太空了。 嗯。 但是进入轨道并不是只是到达这么高就可以的。 嗯。 你像 SpaceX 公司，它所谓的发射火箭，发射卫星，就是为了把卫星可以扔到天上然后不掉下来。 对， 为什么要扔到天上不掉下来呢？是因为它可以一圈一圈绕地球转，然后完成各种各样它所需要做的工作。 对， 那么这就要求速度达到一个非常快的速度。 嗯， 所谓的第一宇宙速度就是能够绕地球转而不掉下来的速度，要每秒钟达到7.9米。 嗯， 啊，7.9公里了，不是米，7.9公里。 对，7.9米，这个咱跨两步也差不多， 百米速度就超过了，是吧？而那个贝索斯做的火箭，其实它只不过就是相当于垂直向上扔了一颗石子，只不过它的速度会扔得比较快一点。 嗯， 一直可以扔过100公里高空。 嗯， 它是做什么事呢？它是做一件叫做太空观光。 嗯， 就是它的火箭上面是放了一个飞船的， 嗯， 而那个飞船里边可以坐人，但是它只不过是升空到100公里，然后最后可能十几分钟就掉回来了， 嗯， 就是你可以体验一下太空的失重是什么感觉，然后在上面可以看到地球的整个一个像球一样的这么一个形状， 但是你不能绕地球飞， 对，但是它不能绕地球飞，所以这种情况下，它的实用价值对于航天来说实用价值就没有那么大， 嗯， 它只是一个观光用的火箭， 嗯， 而且它这个火箭可能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大概在明年，就是2016年，它可能就已经开始要载人上去了 啊，就可以投入商用 了，对，投入商用做这种太空观光的事情。 哦， 而且它的太空观光的票也挺贵的，应该是10几万美元甚至10万美元的价格。 瞧瞧，明年再去美国考虑一下吧。 哎，要是以后能便宜点，这个还是可以考虑一下。 我只能接受10几块美元的， 十几万美元，但是。你回过头来说， 什么时候像机票那个价钱就差不多了， 也行，这也可以咬咬牙也能上。 回过头来说，那个埃隆马斯克的那个 SpaceX 公司，他要做的事情其实跟贝索斯做的差不多。 嗯， 他也是想大幅降低人去太空的成本，但是他的雄心壮志更大一点。他不光是说我去100公里以上我看一眼就下来， 嗯， 而是说我真的要有一个飞船可以真的很长时间的，比如说去国际空间站， 嗯， 比如说我可以甚至未来去火星， 嗯，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雄心壮志不一样了。 嗯， 哦，那咱们刚刚说到他这个回收，我不知道他这个回收以后怎么算，他就是成功的回收了，是不是这个东西还是能继续再用？第二次接着用，第三次接着用，就是不是一次性的？ 我觉得他的长期的目标 没砸着，没砸坏，应该就算是成功 了。长期的目标当然是我的火箭回收回来以后， 嗯， 我稍微简单的检修一下，各项功能正常， 嗯， 然后加上燃料，又可以让它飞上去。那是，哦，这个是他长期的目标。 哎，这个不是有点当年那个美国做这个航天飞机的想法吗？ 是，航天飞机当年其实也是看到了这一点，看到我们发射火箭其实非常浪费， 嗯， 火箭每次上去就扔了， 嗯， 那么航天飞机它就当年就做了一个航天飞机，就是说我可以每次都回收回来， 嗯， 下次还飞， 但实际上航天飞机这个项目野心做得太大了， 嗯， 因为航天飞机整个的它的发射重量可以达到24吨， 嗯， 而它整个航天飞机本身是100多吨的一个东西， 嗯， 所以本身发射就需要消耗大量燃料，然后它还发射会需要有两个助推火箭在旁边推着， 嗯， 那俩火箭是一次性的， 嗯， 那么还有燃料辅助燃料箱，那个也是一次性的，最后它就只有一个像飞机一样的这个东西可以飞回来。那么飞回来之后呢，它还要经过长期的检修， 嗯， 上面的每一块隔热瓦都得 重新换一遍， 对，重新不一定换，它得重新检修一遍， 嗯， 没问题才可以。如果一旦有问题，那就是哥伦比亚号的航天事故， 嗯， 就返回大气层的时候最后瓦解掉了， 嗯， 对，所以它实际上检修的成本加上它每次发射的成本费用，反而使得它比一次性的火箭还要更贵， 嗯， 它的成本花销可能比一次性的火箭贵了不止一倍还多。 嗯，那这样的问题会不会出现在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可以回收的火箭的上面？ 是，这个可以回收的火箭，其实外界也有人在评论这件事情，说虽然这次只是回收，所谓为什么回收成功呢？就是看它完完整整的掉在地上站住了， 嗯， 而且没有炸掉。 嗯， 那么起码外观看起来是完整的。 因为上一次炸掉了。 对，前两次都炸了，一次炸在船上，第二次还是炸在船上了。 嗯， 对，那么所以你回来以后，你要花多少人力去维护它， 嗯， 能够让它恢复到那个可以发射的状态， 嗯， 这个是伊隆马斯克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嗯， 就是他虽然现在已经是圣诞节放假期间，但是他们的公司肯定很多员工都在加班， 用这种方式来庆祝， 他肯定是算是一个圣诞礼物了 啊， 对，但是这个整个过程还会要开销多少，最后能够节省多少成本，这个可能现在还无法确定，但是马斯克他做生意他是做得很实诚， 嗯， 就是他之前说我发射火箭一枚是6100万美元嘛， 嗯， 如果你让我回收，你让我回收，我不管我回收成不成，那我这报价就是4000万美元， 嗯， 两颗，4000万美元发两颗， 买一送一， 哦，这不但打了个八折， 本身就他就等于把这个价格放在这里了。那么如果他最后能够实现回收的话，其实他的火箭发动机， 嗯， 所有火箭下面的火箭发动机本身设计的时候都可以连续40次点火。 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一颗这个一级火箭当中，它的成本贵都是贵在哪里？ 一颗一级火箭，首先像猎鹰九号火箭来说，它第一级有九个火箭发动机， 嗯， 一个发动机可能就是好几百万美元， 嗯， 九个加在一起就上千万了， 对， 嗯， 那么其次它的舰身， 嗯， 跟舰身里边的那些各种燃料罐，这个都是非常贵的，因为燃料罐首先你得保证低温， 嗯， 高压， 对，材料得好， 对，材料非常贵， 嗯。 再次就是它回收火箭，它为了能够精确回收到一个可能像一个篮球场那么大小的一个着陆区， 嗯， 它里边还有精确的制导功能，它那些制导的设备还有各种传感器，这些都是非常贵的， 嗯 嗯， 大概有人算了一下，说这6000万美元的成本，发射的开销里边应该至少有一多半是在一级火箭上面， 嗯， 所以它把一级火箭上面，能够回收，如果能回收回来再利用10次的话，它的成本就可以降到1/10， 嗯， 就是说它争取能够现在是6100万美元，它争取以后可以降到600万到700万美元发射一次火箭。 所以真的像我说的一样，白菜价发火箭差不多吧？ 对，还没到白菜价吧，但是已经便宜了很多了。如果600-700万美元在这个发射市场上， 嗯， 几乎可以说是其他公司都歇菜了。 啊， 没有人可以跟他竞争。 你看，同样是做支付宝出身的啊，嗯，埃隆·马斯克现在做到什么程度了？ 是 另外一个卷，咱就不说了啊，不开玩笑，不开玩笑。 啊，但是我觉得，按照他这个想法呀，他现在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 嗯。 但是如果时间再久一点，就是说，你说发这个卫星吧，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并没有特别特别直接的这种感受到它的这个作用啊。嗯，要是能把我们人带上一圈，然后绕着地球转了一圈， 是没错， 是不是这是能让大家更感兴趣 的？是的，没错。他现在其实已经拿到了跟 NASA 的合同，之前拿的合同是给国际空间站运送货物， 嗯， 就是不装人，我装货。那么他去年，其实是今年了，今年已经拿下了一个大单，就是说他要接下给美国 NASA 运送宇航员到国际空间站的这么一个任务， 嗯， 那么这个任务其实应该是一个价格可能好几十亿美元的一个合同， 送人和送货肯定不一样。 对，送人当然安全性要求更高， 对， 哪怕火箭出问题，你这人也得保障安全。 对 对 对。 那么未来更远期的规划，他应该是希望能够把航天变成一个像今天我们坐飞机一样普通平常的事情，因为他的远期目标是把航天的成本降到1%。就是现在如果是6000万的话，降到1%就是不到100万美元。 嗯， 那么一次还可以发射， 发射比如说六七个人，那么每个人的这个成本可能也就是十几万 啊，十几万美元， 那就把轨道飞行的这个载人的费用降到了跟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贝索斯只是上去看十分钟的那个 亚轨道观光 一样的价格了。那这两个大家一看，那肯定都去做轨道飞行了， 嗯， 对吧？那么更远期的来说，因为他的梦想嘛，我们说过他为什么要创这个火箭公司，他的梦想就是让能够使人类最后能够移民到火星上去。 嗯， 那么移民到火星上去，这个发射规模就不会像现在只是去国际空间站那么简单了。 嗯， 他为了送一个人上火星，一批人吧，比如说六七个人上火星，他可能得先后进行好几次发射。 嗯， 你得先运送补给， 对， 然后运送各种各样的这种，比如说返回的火箭，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嘛，就跟那个火星救援里电影里面一样的，我可能人去之前，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扔那儿了。 嗯， 那这个就必须把大规模的这个发射成本给降下来。 嗯， 另外一点来说，如果现在之所以觉得我们现在好像航天这事跟我们关系太远了，实际上还是因为航天发射太贵了。 嗯， 对， 普通的工业他根本想不到说我去发一个卫星上天能够对我这个领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因为根本就发不起。 嗯， 如果他能够把发射成本降到比如说不到100万美元，我就可以给你送个大的卫星上去。如果你是小卫星的话，比如说一次送个十几二十颗的， 嗯， 那可能更便宜，那可能很多产业都会想，我是不是可以发一个卫星，然后看看我能够从航天这个领域里面捞到什么好处。 哇，现在听得我已经热血沸腾了。 我跟你说啊，就举一个咱们这个工作的例子，咱们的广播，各位北京的听众能够听到，是通过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的发射台通过功率发给大家的。 嗯， 受到各种各样地形的限制，功率的限制，不是说你生活在北京地界的朋友都能够听见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节目。 嗯， 但是假设说未来要有一天卫星足够便宜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 发一个卫星上去， 对，带着北京电台的 logo 的卫星我们发上去，这样大家就能够听见我们的节目了。 是的，是的，是的， 哎，有可能是吧？ 有可能，他的梦想就是开创一个真的可以把航天作为产业来开发。 哇，你想想， 这是一个伟大的梦想， 是 多棒啊！真是， 而现在只不过是刚刚走完了第一步。 所以咱们又解释了为什么这是里程碑的事件啊！ 是的， 我们也希望就是大家今天来关注这个事情的同时呢，也能够更多的来去关注这个航天科技，因为其中还是有一些东西可以转换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来嘛。比如说，它这个火箭的重复利用，未来是不是还可以用在其他的一些地方。还有呢，说到这一点，想必很多朋友可能都跟我有着类似的这个愿望。人家美国人一家公司都能把这个事儿做成了，咱中国也是泱泱大国，我们的航天科技那在全世界也独领风骚。 是， 这事儿对于我们来说还有多远？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呢再和于俊博士聊聊今儿的话题，发火箭白菜价。北京时间前天早上9点，美国私营公司 SpaceX 发射的猎鹰九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实现了第一级火箭的回收，这是人类首次成功回收轨道运载火箭。为什么说这次发射称得上是航天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火箭回收技术的难点在哪里？同样是火箭回收，走在马斯克前面的贝索斯为什么没有赢得更多的掌声？这个技术一旦成熟，未来火箭发射的成本是否能够大幅下降？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白菜价，发火箭。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白菜价发火箭只是一个比方，其实呢，都知道这在现实中是不大可能。但是根据过往的成本来比较，未来呢，通过新的火箭回收的技术，很有可能降到十分之一，或者说啊，这个航天旅行会降到1%。这不是我说的，是我们做到本期直播间的嘉宾，果壳网的主笔宇宙学博士于俊先生的观点。另外呢，还有一位嘉宾是本节目的新闻观察员静桥，再次欢迎二位回到节目当中。静桥你好。 听众朋友好。 于博士你好。 听众朋友好。 哎，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咱自己身边的事儿啊。哎呀，有朋友今天都在说，这个你公司这事儿都做成了，我们国家的力量，举全国之力，咱们也做一个可回收的火箭。于俊博士，你觉得这个难在哪儿？ 我们国家做火箭其实主要是方向不同。 嗯， 因为我们国家现在主要的目标在于研制两个方向。 嗯， 一个是研制重型火箭， 大推力火箭。 大推力火箭，可能需要像美国当年的土星五号这么大推力的火箭。 要多大推力呢？ 这个推力至少可以把100吨的东西打到一个近地轨道吧。 嗯， 这么说可能大家没有什么概念啊。其实，我说它的最后的用处大家就知道了，就是载人登月。 嗯， 哦， 如果没有这么大推力的火箭，我们国家是没有办法实现载人登月的。 嗯， 所以我们正在研制是一个重型火箭， 长征五号吗？ 长征五号， 嗯， 应该还有更重型的在后面。 哦， 对，那么还有一个方面，我们研制的当然就是便宜的快速的火箭。 嗯， 这个便宜快速的火箭可能是长征七号。 嗯， 它是一种固体燃料火箭，然后可以很方便的、很快速的部署，完了就发射。 嗯， 它可以把一些比较轻的小卫星给发射到轨道上。那么，虽然它还不是可回收的，而是一次性的，但是由于它，比如说它可以批量，而且它本身也并不是特别大，它不需要有像马斯克 Space X 公司他们做的那种导航系统这么精确， 嗯， 所以它的成本也可以降得稍微低一点， 足够便宜， 对， 嗯， 应该可以降得很低。所以我们国家现在正在研制的火箭是朝这两方向在走。 嗯，所以咱就没想那事儿是吧？ 对，我们现在其实对于回收利用火箭来说，这一点其实需求并不是特别大，因为我们国家每年发射火箭的数量，发射卫星的数量其实是有一定限制的， 嗯， 就是并没有太多。而我们现在需要保障的是每次发射我们要求它的成功率， 嗯， 一定得给我发上去， 对 对，这成功率是非常要紧的， 嗯， 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现在还没有抽出时间抽出人手来研究回收这件事情。但是因为美国你想它一个私人公司都已经开始做这件事情了，但这件事情也引起了很多我们中国做火箭的这些专家的这种关注吧。 他们是不是也打算自己去开公司了？ 对，他们倒没有说开动脑筋就去学他们的，但是只不过他们现在在关注这件事情，看他最后到底能够把这个成本降到什么程度。那么如果切实可行的话，其实 SpaceX 公司他已经演示说这条路是可行的， 嗯， 那然后我们其实学过来应该是很快 的。对，咱们的科研能力包括去这个在一些高精尖技术的这个快速的学习能力也是非常非常棒的。 是 嗯，我们今儿跟大家来说这个话题。今天呢，做客本期节目的这个嘉宾，于俊博士，还有我们的一位小美女静桥。静桥呢，一个姑娘，在这个事情当中，可能今天是第一次接触，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但是我们刚才也给你介绍了，其实做这个事儿的人，他所开发的产品已经是跟很多女士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比如说，每年那个剁手的时候，用的那个产品都是他之前的那个前身。 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公司，您应该听说过，就特斯拉。 哦， 电动汽车特斯拉是他做的。 突然发现他是一个好厉害的人，所以我今天不仅知道了，我们不仅了解了在宇宙在航天方面一个里程碑的事件， 嗯， 还听到了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 关键 你有 长得还挺帅，哎呀，太气人了。 其实你如果看他现在的照片跟看他年轻时候的照片相比的话，现在照片看起来比年轻时候精神太多了， 哦， 年轻时候反而有点秃顶。 嗯， 现在头发又长出来， 逆生长吗？难道是？ 是的。 那我觉得他真的是挺厉害的，而且他就是有这个航天的梦想，一直在一步一步的实践，而且还帮我们就是更多的人实现了就是很难走出的这一步。 其实这件具体到回收火箭，回到这件事情上来的话，它的难点是非常大的。 嗯， 他也是走了非常非常多的弯路， 嗯， 包括我在网上也看很多人在说，你这个拿火箭点火这么垂直着陆，这多麻烦啊，你为什么不直接拿一个降落伞呢？ 哎，对啊， 拿一降落伞多好啊，大家反正现在的飞船都这么回收的嘛。 嗯， 但降落伞的问题在于，他马斯克之前并不是没有尝试过，他尝试过， 哦， 降落伞，因为火箭在哪怕是一级火箭在重入大气层的时候，它的速度是超音速的。 嗯， 就是说你砸到大气层里边，这个就像流星一样，它会非常非常热。 对， 那么如果你这个时候就打开降落伞的话， 那降落伞 会被扯裂。 哦， 对，直接就被扯裂了。但那如果你这个时候不控制姿态，直接就让它撞进来的话，那直接就跟我们的这个现在一次性火箭直接坠毁是差不多，没什么两样。 嗯， 所以它就必须抛弃掉降落伞这条路，而转而言之说，我用火箭点火的方式来控制它的姿态，控制它的速度，让它一点一点精确的来回落。 嗯， 那么另外一点就是，如果用降落伞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实现精确到一个篮球场这么大小的着陆点来回收的。 嗯，那个就是跟风走了， 对，飘哪算哪，你这个你砸哪，砸到人怎么办，砸到房子怎么办， 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 对，另外一个，你即使用降落伞的话，我们看过我们中国的神舟飞船回收， 嗯， 它都是在大草原上，就一片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但就是这种情况，那个好几次回收的时候，这个火箭那个飞船着地的时候还翻了几下。 哦， 你想这么长的一个火箭掉了地上，如果再翻几下的话，它肯定就炸了。 对， 哦， 对，你就无法完整回收。 哎，像这个一级火箭如果回收的话，它这个体积是多大呀？ 它的高度是70多米，就非常。 哦，比如说那个国贸， 就是， 拿国贸来做比较，得半个国贸三期那么高。 差不多。 哦， 这 么大呀，原来我们每次在电视里看到的火箭升空觉得远远的还不是特别大， 那摄像机 的 机位 原子笔芯上去了是吗？ 摄像机的机位离它都好几公里呢、 如果你看了它回收以后的那些照片，你会发现上面的人那些工作人员还不如它下面就张开了那脚架，还没有那脚架的一半那么高，光它的脚架就很长， 所以这是个大事儿啊，大的产业，然后呢大家做的都是大事儿，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我用有情怀这个词儿来去形容它吧，一个商人他通过在这个领域自己理想的坚持也罢，或者说是一些商业目的的这个推动也罢，他最终还是把这件事情做成了， 对， 也是给人类的科技呢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希望说未来这种低成本的发射可以呢尽快的进入到正式的应用当中去，让大家在这方面呢能够省更多的钱做更多的事儿。好了，今天这期节目就是这样，谢谢静桥，也感谢于俊博士做客，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我是玉龙。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播者，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 中国人民志愿军15军29师的幸存者郑时文，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谱写的这支涌现出邱尚云等战斗英模的英雄部队在朝鲜战场的征战历程，为我们还原了在朝鲜战争第5次战役、上甘岭战役等的惨烈战斗中，志愿军战士用生命履行军人职责的故事。真实的笔触催人泪下，作者用自己在朝鲜百姓家里养伤所见及押送战俘等情节，引发人们进行战争与人之间深层关系的思考。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报告文学《穿过硝烟的军列》，一个学生兵的朝鲜战场心历记，作者郑时文，演播傅成。 我在梅谷里的树林里面想起来的事情，是我们在崇龙山滚大石头的事。崇龙山的山崖边有一个高台，负责发出防空警报，那里有一部电话直通县政府。当重庆那边通报日本飞机朝资中飞过来时，这里会点燃一个硕大的冲天炮，然后县城里面福音堂和天主教堂的钟声就会响起来。当点发第二炮时，城里的钟声会连续敲响，催促大家避出城外。通通通，连放3炮，表明敌机即将临空，那钟声将变得十分急促。我们几个小孩子躲在山上，往下看全城的人都在奔跑，觉得很好玩。然后就会看见日本飞机黑压压地飞过来，发出闷沉沉的轰隆声。飞近的时候，我们看得见那红色的太阳灰。这个时候，放警报的大叔会跑来吼我们：“龟儿子的，快给老子躲起来！”飞机飞过去后，城里空无一人，我们坐在高台上甩动着双脚，觉得无聊，就有人提出滚石头。从高台往下滚石头，越滚越快，越跳越高，看得我们都非常激动。我想比过他们，就非常费力地搬了一个很大的石头，从山顶滚了下去。我的娘！小伙伴们都惊呼起来，那石头跳得从来没有过那么高，而且越来越快，突然滚到平常没有到过的方向。小伙伴们都捂住了嘴巴，只见那石头直冲县中的院墙，猛地砸了下去， 轰的一声巨响，那墙破了一个大洞，扬起大片尘灰。我正在傻乎乎的胡思乱想时，突然发现敌人平时用来标示方位的探照灯怎么照到我的头顶上了。